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政策局发言人、就南朝鲜傀儡总统权力代行黄教安逆贼近日丧失理智，大发极度的对抗狂气一事，27号发表了谈话。前几天黄教安这个快要免职的逆贼开什么国务会议，声嘶力竭地说什么北方在人民军建立日之际可能进行第六次核试爆灯，发起各种挑衅。如果北方发起冒险的挑衅，就将面临一个从未有过的强有力的措施，要维持铜墙铁壁般的军事应对态势等等，放出了反北对抗妄言。他还胡说什么就北方的挑衅问题正在同美国密切磋商，要通过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努力打造一个从根本上解决北方核问题的基础等。26号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被我国人民军的各军种联合打击设威所胆战心惊，匆匆忙忙进行了所谓的2017联合火力击灭训练。黄教安逆贼这天来到现场，指使走狗虚张声势，说什么大显威仪，显示了强大的惩戒和击灭能力等。发言人对此表示嘲笑，说连主子美国也为我国核攻击能力迅速实现高精化而魂飞魄散，慌忙全部动员战略资产等，处于一个可怜的处境，可那些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的东西竟敢大谈什么惩戒等，轻浮毛躁，实在叫人哭笑不得。黄教安逆贼大发对抗狂气是越来越受到孤立和排斥的傀儡保守余党极度不安的表现，是从要在大选前夕进一步鼓吹安保危机来纠合保守势力的阴险企图出发的。发言人强调，尽管黄教安这个已成为晚秋落叶的逆贼声嘶力竭地放出对抗论，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恐慌者的叫苦而已，没有人会对此侧耳。如果南朝鲜傀儡集团倚仗已折断脊梁骨的豺狼美国主子竟敢发起冒险的挑衅，就将遭到我国人民军毫不留情灭敌的枪林弹雨，别说是尸体，连骨头也不会捡到。发言人表示警告，黄教安逆贼要放明白，愚蠢而冒险的对抗妄动只会换来一个可惨的白白送死。